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听众好，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受高空槽的影响，今天下午本市仍然会有小雨或零星小雨的天气，夜间降雨呢还会有所增大，南部地区小到中雨。在冷空气和降雨共同的作用之下，白天气温只有17度上下徘徊，冷意比较浓，请各位添加衣服以免着凉。雨天路湿，请各位开车注意小心防范。今天中午阴有小雨或零星的小雨，东南风1到2级，气温17到18度，降水量是1到 4.9 毫米，相对湿度 90%。 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南部小到中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 90%。总的来看呢，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不是很好，请各位一定注意交通安全。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北京时间来到2018年的5月21号11:33的33秒钟，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周一的午间时光当中打开我们的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叨叨。 这几天的降雨啊，有很多的朋友呢在微信朋友圈里说，哎呦，感觉到秋天的来临，秋意浓。 夏天还没过呢。 反正是感觉 秋天就来了， 天凉了，对吧？ 嗯， 这个希望各位在路上或者这几天在户外， 今天我们应该放天凉好个秋是吗？ 好好注意这个安全哈，多添加衣服。但是夏天已经以它不可阻挡的态势来到了我们的身边。 对，是的，来到我们的身边啊。 怎么好好的在夏季到全世界可以去玩的地方感受美丽的风景？ 哇，感受初夏， 是不是？ 我可以拥抱太阳。 对啊， 对，我可以在海边奔跑。 是的，很多很多方方面面的一些景点和景色，我们节目组要跟各位今天做一个比较好的推荐哈。 好的， 我们看了一下。 我们看了一下这目的地的分类啊、哦哦， 来来来， 有些还真的是第一次讲， 是吧？ 像托斯卡纳，咱比较熟悉，算是是不是？ 托斯卡纳大区嘛， 对对。第二个厉害了，时尚度假地，第一次讲哎， 哦， 乌拉圭的地方哎， 哦，还真是哈， 乌拉圭叫做何塞伊格纳肖，第一次听说乌拉圭，乌拉圭我们介绍的也是少，南美洲的一个国家， 对对 对, 对, 对。 第三个呢，澳大利亚是熟，但是这个地方呢也不是很熟，叫做努萨，是不是？ 哎，还真是这个努萨。 是没有是吧？ 对啊，我们好像说的还真的是比较少呢。 是的，我们今天的这些内容呢都要跟各位好好的分享一下了啊、嗯、希望各位呢在我们的资讯汇报完毕之后呢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听听今天晚上就今天上午准备的这些精彩的可以出去玩的精彩内容、 okay、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呢我们一条一条关注周一的新鲜资讯哈， 来， 哎，广州这个机场啊、嗯、吞吐量是很大的，对不对？ 当然了， 那个、就是迎来送往的、嗯、有国内的还有去泰国的、哦、很多地方都从这儿走， 是的是的， 白云机场 T2 航站楼全面投入使用了， 耶，新的航站楼哟，随着南航、川航等12家航空公司19日整体入场运营、 啊、 广州白云机场、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全面投入使用，在 T2 运行的航空公司达到16家、 啊、16家弹口， 嗯， 作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的主基地公司，南航将承担 T2 航站楼90%以上的这个旅客运输量哈、 嗯嗯。 预计转场的首日，南航在 T2 进出港航班的总量超过了600班架次，服务进出港的旅客超过了8.5万人次， 哇， 中转的旅客超过1万人次一天。 对，一天就是这个吞吐量、啊。 是的，可以算算数目哦。 是的， 厉害了。 对 ，T2 航站楼建筑面积呢是达到了65.87万平方米。 嗯， 那设计容量为年旅客量4500万人次， 是 建有一座主楼和5个纸廊、 哦、 有直机柜台339个，自助直机设备120台，服务设施进一步升级， 那个完全是 plus 的感觉哈、 哦、对， 因为这个运营要做到一个更好的维护嘛， 是的 plus 的平方， 对，为了就是 T6 加，为了更好的匹配南航巨无霸空客 A380 客机的，很大的一个客机、哦、T2 呢共设置了4个与其机身相匹配的停机位，它太大了， 到到，哎，你这车位不够大、啊。 戴着耳机摇晃，那听不着呢。不同高度的对接廊桥可方便旅客分层快速登离这个飞机啊。 嗯, 嗯, 嗯。 而且说是可转换的机位呢，则根据高峰时段和航班的需求，灵活调整，引导国际或者国内的客流使用，提高航班的靠桥效率，让旅客呢多走廊桥，少坐摆渡车。 对对对，其实我真的是特别不喜欢坐摆渡车，真耽误事儿。 对呀、啊，那还挺拥挤的、 嗯、 哈。 嗯，对呀、啊， 是是是、嗯、啊。 在 T2 航站楼运营的13家航空公司有国际航线业务。 嗯、 那白云边检站介绍说、 啊， 为了提高出入境旅客的通关效率，该站优化了蛇形通道设施、设置和标牌的指引，那加强了客流数据监测，并运用技术手段方便旅客自助通关， 越来越方便哈、啊、 对， 不用再去来来回回的坐车倒来倒去的哈、啊、 对， 连廊就可以解决了， 这一下就大 是、那个希望各位呢都去白云机场 T2 航站楼感受全面投入使用的盛况。 好的， 三个档口。然后第二条来自于哦，这个地方厉害了。 哎呀妈呀，怎么 这个地方呢？比如说一个歌手啊， 哦， 或者盛会啊，都会在这举行。 是的，一个歌手能不能登到殿堂级，这个是一个他级别的考验的地方。 祝福罗永浩先生啊。 好，这就是鸟巢。 鸟巢推出的体育文化的互动旅游新体验。 哎，是的，这个非常不错啊。 5 月19日呢，恰逢中国旅游日，鸟巢推出了全新的旅游路线。游客不仅可以在白天饱览场馆的建筑特色，了解奥运文化，参与体育项目的互动，还可以品味传统戏曲与动漫技术相结合的新京剧。哎，并在晚间欣赏到动感震撼的灯光交响视听秀。 这个厉害的。这个灯光交响视听秀是不是 怎么个交响？ 根据不同的这个音乐的层次， 对， 光有弱有强。 我们的这个郭襄家在那唱着美声啊，随着它的高低起伏、顿挫、抑扬， 灯泡的质量要注意一下， 对 不对？ 然后那个喷泉就开始呲呲。 灯光店啊， 嗯， 2018年呢是这鸟巢建成及北京奥运会真的是举办10周年哈、啊 嗯， 恍惚一瞬间10年过去了， 2008年的时候， 我的天哪，十年了！ 陈奕迅先生那首歌真的是哈。 哎呀，现在在看这个房价啊。 鸟巢在旅游线路设计上又有新的动作了。第一点，开放二层鸟巢奥运体验之旅，通过像冰球、冬季两项体操等21个冬季奥运会、夏季奥运会体育项目单元进行展示，弘扬和传播奥林匹克文化，通过游客参与体验，推动全民健身的活动啊。 是的， 一起滑冰，一起滑雪。 是的，除了带领游客感受奥运文化之外，鸟巢还将推出鸟巢京韵国粹新京剧。 哎呦， 对，让中国的传统戏曲京剧唱响鸟巢， 厉害了。 对，这个鸟巢京韵系列呢，演出选取了三岔口、 哦、 水浒英雄之狮子楼、西游神话之闹天宫等京剧经典名段表演。通过真人表演配合动画等手段，使表演动画互动融为一体，传统中国戏曲与现代动漫技术相结合。同时呢，这个舞台充分融入现代数字化传媒技术，辅以激光特效、雷光闪电等现代舞美技术、啊、 雷神， 对，这是雷公练母是吗？ 对， 为了为游客呈现一场视觉盛宴， 非常的感谢哈。作为全国知名的地标，鸟巢期望通过这个京韵的演出啊，以传统的中国戏曲与现代动漫技术相结合的新形式，向来自于全世界各地的游客充分展示我们中国哈、啊、优秀的传统文化，也让更多的朋友近距离接触京剧，喜爱我们的北京 Opera。 耶、yeah, 为国粹点赞。 与此同时呢， 与此同时是这样的啊， 对， 全新的2018鸟巢震撼灯光交响视听秀哈， 这个厉害了， 对，也是19日推出的、对，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什么 怎么肥事啊、夜幕降临后、但鸟巢将一改白天的端庄，被炫美的灯光与优美的交响乐所环绕。 哇， 今年的视听灯光秀从5月份一直持续到10月底， 哇， 每晚演出4场，我的天哪， 厉害了， 分为诞生、绽放、成长和期待4个篇章啊，达到的视听秀以鸟巢为背景，以灯光秀为主体视觉方式，与灯光的特效手段交相呼应，并融合有古典与现代风格的音乐。 我想起一段故事，就小的时候我们潍坊有潍坊国际风筝会、 哦、 每年的4月21号到20号反正有这样一个活动哈、那时候就特别期待一个灯光秀，那个时候灯光秀没有现在那么的壮观啊，对不对、 对， 放个烟火呀，然后就灯光次第亮起，然后就大屏幕，非常的开心。 那时候就觉得看到这个哇，五彩斑斓的、对，就已经觉得很好了。 那个时候才对激光灯光有一个认识，激光的是激光的、 是 能刺很远，刺到天上去那种的。 现在再看那个激光，就是拿那个激光笔一样，对，逗猫，哎。 第三条 啊哈、 天桥是有文化的， 嗯， 你看天桥的艺人，天桥的把式，天桥的买卖，天桥的馅儿， 是吧，现在对啊，天桥已经是完全全新的了，更新了， 现在有一个事告诉各位哈、天桥印象博物馆半小时逛完老天桥， 哎，是的， 速度啊， 是的，18日呢是国际博物馆日、以老北京民俗文化为特色的天桥地区有了自己的博物馆，18日上午，位于天桥市民广场地下1层的天桥印象博物馆正式开门迎客，观众半个小时就可以逛完老天桥。 有桥些老北京哈、 啊， 反正慕名而来的啊， 对啊，必须得去看看 那个时候的感觉哈、建筑面积大概达到了3000平方米的天桥印象博物馆分为叙听、天子之桥、文化之桥、百姓之桥、复兴之桥，现在都是板块的 啊，对，都是板块， 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呈现， 对，5大板块， 复兴、 对，复兴啊，以天桥的历史文化发展为轴线，通过图片、模型、实物等形式展示了天桥从清代到当代的百余年的变迁。 你看我们作为普通的观众、走进博物馆之后呢，踏上天桥的这个桥体复制品 啊，桥体复制品 面向永定门， 哎呦， 这个方向哈，脚下是皇族们， 哎呀， 前往 瞬间这个声音价就提升了啊， 感受不一样哈，前往天坛及香坛祭祀的这样一条玉路哈，浓重又不失心意的设计，将我们的听众啊、观众啊、旅行者领入丰富的天桥历史文化当中。 对， 还有图呢， 还真是、对，在一个图叫做旧京天桥一览图前， 怎么了呢， 可以用手机扫描画面上的驼队、 相 当车绘于清代的皇子回銮图， 哎呦， 再现了天桥地区在清代的全貌， 学霸， 对， 这个词儿念得很对啊， 明白呀， 厉害了， 鸡卵店吗，是不是， 很多人念成剑、 剑 不好的， 鸾 对， 继续前行，无论是复原的万盛轩戏台旁，还是悬挂着吉祥戏院、新民影院，还有公平市场等老字号的招牌墙， 很有劲儿啊。 对，以及福长街、千儿胡同，还有蜡烛胡同等老胡同的名牌墙下，那还有无论是在大世界、东方饭店的老照片前，还是在龙须沟改造的影像资料前，总有上了年纪的观众长久驻足。真的，这是他们的回忆 记忆点啊！ 对，仿佛就穿越回当时的那个场景一样。 是的，那么的爱恨情仇都串联起来了啊！ 对呀、啊，久久不愿离去， 对啊、 老泪纵横。 乐先生，来来下班了，让我再回味一番啊！那个展陈呢还利用了高科技手段增加体验性和互动性了、例如老天桥地区曾经流行的一个游戏打力和波灯啊，就是能通过现代的方式体验一把、一台老式留声机里播放着，哎呦我天， 哎呀，京韵大鼓、 评剧、相声、评书、琴书、京剧等在天桥常见的曲艺形式，我们戴上耳机啊，可以听到百年前曲艺大师们的原音， 多好啊！你说那时候我就想啊，就是百年前天桥得是多热闹的一个地方 啊、真是啊！ 哎呀，听个曲儿啊， 对， 戏呀、啊，评书啊， 遛个鸟啊，是不是？ 哇，我简直这种生活简直不要太闲适。 老北京哈、 消失的八大怪表演无法亲眼所见也没有关系，体感游戏《体感八大怪》帮助参观者模仿八大怪的表演，充满了乐趣。 这都 VR 了，厉害 了。是的，博物馆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作为全国唯一一座以天桥命名的博物馆，今后呢，除了固定的展览之外，还将利用公共阅读空间举办亲子阅读互动体验、传统文化培训、非遗文化互动体验、场店庙会市集、非遗文创产品设计大赛等活动。每周这里还将举办一至两场的文化活动，丰富周边居民的业余生活。 现在生活在都市的年轻人或者就是老上了岁数的人都觉得、哎呀，城市变化太多了，变迁 太 快了， 快了 是吧？找不到老时候的味道了，这里可以满足大家。 哎，是的， 哎， 你来到这儿仿佛进入到一个全新的自己封闭的一个小世界。 是的，而且刚刚我们说了半个小时就可以逛完，速度超级快的 是的， 也可以方便那个 One Day Tour 的朋友们。哎，你看吧，这个地方呢，这个经常在那些法制节目当中出现哈，这秘鲁的秘啊，秘鲁秘多少人民币哈。秘鲁呢，现在期待更多中国的游客到这个国家来玩哈。 是，现在南美也是开始发展了。 环保了啊！秘鲁的出口及观光局呢，目前在像北京、上海、广州举办了2018年的中国区的路演。秘鲁旅游业界的希望将当地的丰富文化带入中国的市场，并吸引更多中国游客。回顾2017年，秘鲁这个国家共接待了31000多的中国游客，不少的数字，比上年增加22%。随着中国游客的对秘鲁的兴趣不断的增加，加上这个观光局啊，在中国市场的大力推广，这个数字还将再创新高。创意总监呢，Costa 他是比较这么说的、 Costa 啊，秘鲁因为马丘比丘和纳斯卡闻名于世啊。 对， 北上广三地是推广秘鲁旅游的重要城市。此次共有15家旅行供应商参加了路演，包括亚马逊的河轮 啊、 度 假 村。水疗呢？ 哎呀，还有水疗中心呢。 水疗中心啊，不错。 中国游客可以在秘鲁探索亚马逊雨林， 是 在亚马孙河上面垂钓，与粉红河豚一同游泳， 非常刺激了、 是的，粉红是那古的那河豚吗？ 这个以古老的文明和壮丽风光为人世称道的秘鲁啊，近年已经成为了世界旅游业的一匹黑马哈、从安第斯山脉到首都利马的西班牙殖民地的建筑啊，非常漂亮、再到伊基托斯地区的浩瀚的亚马逊河的源头。 对，我觉得秘鲁真的是给人很有风情的感觉哈、对，大家可以去探寻一下。 对， 多样的景观和独特地理吸引了具有冒险精神的游客，而大都会的风味美食和博物馆文化也使中国游客心生向往。 是的，所以说呢，我觉得2017年是31000位中国的游客哈、 对， 想必2018年肯定会继续攀升的， 肯定还会在这个数字上再创新高。 是的，希望我们有时间去南美洲的秘鲁，感受神秘古国的样子。 是的 啊，这个城市真的。 最后来说一个超级大都市， 这个城市我们的这个有一个朋友哈、在纽约工作生活了很多年， 对不对？ 他呢说，这纽约真的是一个多元化的城市。 纽约对他来说是他的第二故乡， 是不是？ 又是远方的家系列。 远方的家嘛。然后就是，比如说你上街上走，比如时代广场那块溜达的时候，大家聊天，周围有20种语言跟你说话， 是的， 全都是非常包容性的。 是的，有助于语言的提高。 是的，你爱他，让他去纽约。你不爱他， 一样的去纽约啊。 对，纽约可以迷失，对不对？因为真的是找不到路。 太大了 啊！是纽约城市通票及纽约探索者通票新增26个旅游景点， 又要跟着储备知识了哈，又要更加新的 news update 哈。 对， 近日啊，全球通票集团公司在纽约城市通票及纽约探索者通票中新增了刚刚说26个景点， 哎，不错。 除了加入更多的旅行体验和特色行程，也为我们的游客节省了我们旅行当中更多的开支的费用，节省时间又节省那个所谓的这个物质的消费哈。 嗯， 我们好好介绍一下哈。据介绍呢，纽约城市通票 The New York Pass 可以无限次的用通票进入当地100多个顶级景点。 妈呀，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肯定有吧？ 顶级的，全都顶级， 哎、全都顶级的， 包罗万象了哈。 哦， 这个歌剧院都有了哈。 啊、 博物馆及参加特色旅行行程，并在某些最热点的景点当中快速通关。不用排队， 我的天哪，还有这个特权 pass。 你看在这个3日的城市通票当中呢，每个人成人的售价是哎呦也挺贵啊、273美元，从游览第五个景点开始就值回票价了，一共有100多个景点，从第五个就值回票价了， 走到第四个时候那实在坐不动了。 你看 我要回家， 那60%给你对了吧、 对，大家一定要坚持到第五个景点啊。 对， 一定要坚持到第五个， 往后是越来越便宜了，实惠啊。 嗯， 每天只需游览3个景点将会比原本的单独购票购买门票节省至少200美元。 哎，是的，哇，这个真的是 啊。对，纽约这个城市通票呢目前包含了8个新的景点，给大家说一下啊。比如说位于圣帕特里克大教堂底层举行的烛光之旅，破折号地下墓穴巡游活动， 你看看， 哇，你看多适合冒险者呀。 是是， 也可以呢到总督岛上租借电动观光马车、 啊、 通常呢要购买以上3个特色旅游行程需要花费105美元呢。 是啊， 哦，对， 然后 但是这个纽约城市通票中提供了1、2、3、4、5、7及10天一共6种不同天数的选择，同时还提供免费的导览手册，当中收录了必去的特色景点以及细节介绍，也包含了地图及游玩的信息，非常的棒， 方便。 对呀、 啊、厉害了 pass， 太厉害了、 嗯、 那纽约探索者通票再通过80个城市景点为游客节省1/2以上的价格、 嗯、 也节省了更多的时间，那通票可以在30天内至指定数目的这个景点进行旅游体验、 嗯、 自由选择购买包含3、4、5、7或10个景点在内的探索通票。 哎呀， 对，这都是不一样的，反正具体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好好研究一下啊。 是的， 总之如果你要是在纽约待的时间长，想去好好游览，那这个票简直是太棒了。 而且现在18年的夏季已经来到我们身边了、 嗯、对呀、啊、 将会在纽约探索者通票当中加入22个令人印象超级深刻的新景点、 哦、 我们跟说有什么新景点啊？ 好的， 像包括了这个徒步之旅、啤酒、烈酒、葡萄酒之旅，哎呦，这就是微醺的，不是微醺的感觉了啊！ 还有酒庄呢， 对，徒步游览城市的独特水洞， 哦，好， 纽约港的自由号的快速游轮， 嗯， 还有在百老汇大街当中徒步旅行，可以更快了解这座城市独特的剧院风光。 好的， 以上这些3个景点分别原价是29、31、35美元，现在他们都包含在通票当中，无需支付任何的费用啊！ 太棒了！ 而且告诉各位，纽约探索者通票的价格最低每位是89美元，包括了3个景点，同时也提供导览手册、额外的购物抵扣和餐饮娱乐折扣。 我的天哪，这个票我觉得实在太值了，如果大家再去纽约的话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票。 是的、嗯、这个今天的资讯的汇报完毕啊、嗯、都是非常好的资讯哈。 是的， 也是希望大家每天出去玩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做绿色的出行者哈。 对， 这个片花之后我们要说说今天的全系旅行的夏日摸摸茶。 好，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其实啊，这个夏天好多朋友早就上路了，人家天天在我们微信账号里说一些旅游的体验，我觉得这真的是人间有人情， 人间有人爱， 互通有无，互动嘛，对不对？ 是的，是的，你看人家这个老兵 怎么说的？ 老兵哥就说了哈，处于北纬39度、黄渤海之间的大连， 是大连了。 初夏之际，气候凉爽宜人，空气清新，微风不燥， 是 啊，是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每一条徒步路线都是绝佳的自然风光呢。 是 走出家门，享受大自然赐予的独家福利，这恐怕就是大连人得以骄傲的资本之一。 去老虎滩看看，真的是 啊、老虎滩真的是非常不错。 对呀、 啊， 四行城市，而且那个我很多年啊，我的朋友去大连的时候就说，我的天哪，准子怎么了？大连那个自来水随便喝。 哎呀，大连的海，我跟你说，除了老虎滩那一片之外， 博物馆， 其他的地方那个海也都是，那是真的纯野生的海。 是的，是的，是的， 对， 很抗野 的 哈， 汹涌澎湃。 是的。然后呢，这位朋友叫做江湖的哥，哎呦， 啊，江湖的哥， 说说这个初夏的五月，沿着大黑山， 还蛮大黑山呢、哦， 花木扶疏的小径迂回前行 啊，一路上我都有爱的这个杜鹃花和小青杏， 哎呀， 杏都是青色的现在啊。不经意间，一片冰雪世界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呈现在我的眼前，一半是夏天，一半是冬天，这是自然界赋予大黑山的神奇。 好，不错， 搜索大黑山去啊， 看看大黑山在哪儿啊？ 对对。 那李小莹 说 了，哇，说起那不勒斯，哇，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披萨、维苏威火山还是庞贝古城？从炎热的广东降落到南意沐浴阳光之中，那不勒斯湾吹来的凉风提醒我现在还是欧洲的初夏呢。哎，真浪漫哦。 意大利啊， 意大利那不勒斯。 说到那不勒斯，我第一印象就是曾经马拉多纳效力的足球队的意甲的时候哈，90的时候、 意大利南部的风情还是不一样。 你看很多的朋友都在分享他们的旅行体验哈、翻身倒心啊，有这个啦，还有诗呢，还有 啊， 哎呦天哪，梅子硫酸软翅牙 啊， 芭蕉玉冲茶。 哎，不错，还有日常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 哎呦， 对，这是这个柳万里《闲居初夏午睡起》诗句啊。 是的， 我说到欧洲旅游，十几天没睡午觉了，今天中午在家睡了一个多小时，醒来诵读啊，感觉真好。 那个说到睡午觉啊，我从03年来北京到现在一顿午觉没睡过。 我是从小到大没睡过午觉， 是吧？ 对，我没有睡午觉的习惯。 特别羡慕你啊，这位这个翻身倒心啊。 是的， 希望各位呢补足睡眠啊， 对， 出去玩的时候好好放松。我们稍事休息，下面呢还有很多全世界可以在夏天去感受世界美丽风光的好地方哈。 好的， 我们转个声音，马上回来。 好，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的吃一顿饭，仔细的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5月24日，第一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正在招募10个家庭走进中国西瓜之乡大兴庞各庄镇，品尝大兴西瓜，感受百年种植历史。 关注城市文化范儿公众号，让我们又见田园。 确认过声音，我遇见对的人。 哟，遇见谁了？ 遇见我喜欢的主播了。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决赛来了，声音的巅峰之战即将打响，数十位主播新秀全力发声，严谨新闻范儿，娱乐综艺范儿，激情体育范儿，总有一款声音让你心动，总有一个主播让你爱上电波。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乐享端午，感恩父母。六月十八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十一位主持人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经典，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六月十八日上午十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今天夜间是会有降雨的天气出现哈，南部小到中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可以14度，最大相对湿度90%。总的来看，降雨天气，路面肯定是湿滑的，能见度也不太好，希望各位外出是注意交通安全。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旅行号1073。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 升华 一段情绪， 每一次分别 都邂逅 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了解 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 在路上。 北京时间来到2018年的5月21号12点02分的36秒钟，欢迎各位在夏天的季节当中收听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问道啊，问你一个问题啊，认识这么些年了，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最喜欢哪个季节？ 在夏天， 是不是？ 嗯， 我呢是喜欢夏天，但是我跟别人，你是喜欢最热的月份，还是就是夏季整个夏季？ 我就是整个夏季，谁喜欢最热的月份？ 我。 啊，是的吗？ 我最喜欢7月到8月那个 多热呀， 走路满身淌汗的时候，我这人特别爱出汗。我觉得那个月份，我感觉我是那种特别向上、特别有那个力量的一个月。 是吗？我跟你正好相反，就那两个月的时候，我走在街上，我就感觉真的整个人就是一个面条一样，就晒化了呀。 我喜欢穿短裤嘛，喜欢被晒嘛，就那种感觉，就人不一样吧，对不对？所以说，有些人呢喜欢夏天，但是出去的时候还要打把伞，怕晒黑了。我是晒吧，无所谓。 对，我倒不怕晒，但问题是我怕闷。 夏天。到底如何到全世界感受最美丽的风景哈？ 嗯， 而且呢，五一后这段时间，许多国内飞国外的城市的机票价格低得吓人啊！ 低一点。 下面是小编找到了五六月适合出境游的好地方。 哦， 周图还特别写了个小编 啊，还小编，周图就周图嘛。 对，小编，你这与时俱进的。 是， 俺也不一定这个文章。 他后面还写了呢，小编夹鸡腿儿。 对，不一定这文章被互联网采纳。好，哎，你还有经济头脑啊？ 是吧？ 这个你一定不想让自己的假期变成像拥堵的高速路，旅行团的小黄旗， 满眼 的 后 脑 勺， 是吧？所以贴心的坨坨呢，还有我们的小白呢，整理的都是人少景美，这个非常好的冷门度假目的地。 是的，有格调啊。 第一个、 啊， 这个地方我好喜欢呐、 啊！说说说感受啊！ 最文艺的度假地，意大利的托斯卡纳。 一说到托斯卡纳， 嗯， 大区， 大区，对，大区。想到那个电影哈，《托斯卡纳艳阳下》哎。如果你没去过托斯卡纳，建议看一下那部电影。 先看一下。 对，看一下之后呢，你就会对这个地方简直是充满了向往。 看几遍这电影了？ 我这个电影目前看过两遍了，已经。 感受怎么样？ 感受一遍比就是每一遍，我都不会觉得厌烦。 哦、嗯，就是没有重复的感觉， 对，没有任何重复的感觉。虽然它那个剧情我已经了如指掌、但是呢，它的那个景色真的是太美了，你就当成一个观光片看，我都觉得特别好。嗯， 听听我们的介绍，托斯卡纳是一个集吃货和文艺情节去了都不后悔的地方。 嗯哼， 文艺情节现在真的很多人都有文艺情节。 是的、 啊， 到底什么是文艺呢？就是很复古啊，很田园啊，坐在小发呀、啊，是不是？对，这里的古老的中世纪小镇，成片的葡萄架。向日葵，静谧的庄园，山海公路， 符合， 对吧？ 符合。 不管从哪个角度拍拍拍，都能分分钟让你在朋友圈拉仇恨。 嗯， 这里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孕育出了许多杰出的艺术家和科学家。 都有谁？ 但丁。 哦，但丁厉害了。 米开朗基罗。 我天哪！ 达芬奇，伽利略。 你， 是吧？ 刚进城吧？ 对。 感觉挺好吧，大自然。 哎，老好了，大自然。嗯， 是，这都是名言啊。 啊，是是是。 是吧？ 是。 忍者神龟第几部了？你们都。五六月的托斯卡纳， 嗯， 温度不是很高， 哦， 适宜。像艺术的遗址，田园风光，自然融合。我特别不喜欢那种特别强扭的嫁接在一块儿那种感觉，人自然融合。 对，人自然融合。 对， 都是这个大自然的馈赠。 对、嗯，白天大家可以在乡村小路上悠悠，哎呀、 啊， 这个坐在草地上跟朋友们畅聊或者亲近阳光 啊。 黄昏呢？ 黄昏是这样的啊，黄昏时分回到庄园，享受地道的乡村美食， 哎、 葡萄茶，烦恼。忧愁消失殆尽， 是 这里公共交通十分发达， 还不错， 可以搭乡间公交车来回穿梭。 乡间公交车， 对啊， 一路花一路歌， 哇，太棒了！然后呢，这个爬坡上坎儿可以选择绿皮火车， 哎呦， 对，然后一晃一晃的穿梭在丘陵山洞之中， 慢慢的啊， 远眺山上长片的葡萄架。体力好的呢也可以租辆自行车、 嗯、 尽管这里都是丘陵，但是我也见过全家骑自行车的，就是去旅行的热闹场景啊， 多棒啊， 嗯 啊， 对，非常非常的棒。 是的， 然后这里有各种各样的甜品，牛肚包，全世界最正宗的冰淇淋，绝对让你欲罢不能。喜欢古典音乐的小伙伴一定要再去卢卡、瞻仰一下普切尼的塑像。 厉害了哈、嗯、这个地方呢文艺又田园、 嗯、 啊，这个舒适又不拥挤，而且那个速度刚刚好啊，绿皮火车，乡间公交车、 嗯、是的，嗯， 骑行，哇，托斯卡纳。 托斯卡纳太美了， 经常会碰上一些艺术家， 嗯， 这个写生的也好， 嗯， 嗯，找感觉的也好， 嗯， 决定还是不是从事这个职业的也好，都有。 他的背影， 我爱这个行业， 嗯， 我要坚持下去。 我爱这个行业， 对， 可是我养活不了自己， 坚持还是 被迫转行， 对吧？这就是有文艺。有吃货满足的托斯卡纳、嗯、 是的、 啊、在我们生活当中接下来这个地方、啊、老说哎，你说这个人怎么样，哦，这个人挺时尚的，哎，这个评价你觉得什么、嗯、就很时尚，这个人 很时尚，我觉得很好啊， 就是很 感觉很新潮， 就不会那个被时代所抛下， 对对对对对，走在时尚的尖端， 对，弄潮儿吧、嗯、对不 对 这个地方 时尚的厉害了， 乌拉圭， 乌拉圭， 哦，还真是乌拉圭一种，我们就是在世界杯上听到它的名字， 对，世界杯， 对，但是旅游目的地它还真的是很小众哈、啊、 叫什么地方， 叫做何塞伊格纳西奥， 何塞伊格纳西奥，哦， 对，何塞伊格纳西奥呢是一个沉睡的小渔村， 很好， 它那种懒洋洋的魅力，波西米亚的生活，乡间土路随性悠闲，不就是每天穿梭在钢筋水泥格子间的上班族梦想的天堂吗？ 终于摆脱了枷锁和面具， 哇，真的是啊、 嗯、 在那里时间也会走得特别慢、 哦、 外界唯一能听到的声音就是大西洋海浪撞击岩石的声音，还有海风的呼啸 啊，大自然 呼 嗯，我告诉各位哈、嗯、在这个地方喧闹的 disco 舞厅那儿是被禁止的 啊，不行是吗， 对不对， 就静，对 对，派对聚会到凌晨两点也一定要结束， 哦， 扰民了他们 啊，对，扰民 这个是为了公共道德行政 啊，是扰民啊， 保持这个城市的这个噪音的这个吸纳度，对吧？ 对对对。 你看，还有这个沿海岸线的公路旁边，好多当地的人家门面很朴素， 嗯， 门面朴素，后面别有洞天。 哇，各种果树，各种开花的树，还有泳池、烧烤区、烧烤架，海边穿着比基尼的，哎呀我的妈呀，身材火辣的姑娘， 你看看呀， 这是什么什么级别，是不是啊？然后最最重要的是，来到这儿你就安心享受沙滩、阳光、海浪、美食吧。 小渔村嘛， 哎呀太好了， 是 那可不是我们，就是他的那种海鲜是深海海鲜， 是 我们的海鲜虽然也好吃，但是是浅海海鲜， 是甜的 淡水的，对， 他 那都是个儿这么大， 对， 嗯，然后呢这里不用人挤人，也不用遍地都是这个旅行团， 啊、 哎，拍照请让一让啊， 是是是， 没有这样的。 是， 你再也不用说你要去马代吹海风了，好吗？让这个体面癌患者，打引号的体面癌患者， 是的，是的， 身体里每一个细胞都透露着，我就是和你不一样的气质。 有请大壮， 我们不一样。 撂点了哈，撂点了哈、啊，该收工了。 啊，哎呀，我还没唱完呢。 这个乌拉圭这个小渔村，但凡是个小渔村。它就是比较遥远，比较娴静啊，甜淡， 对， 对不对？ 非常的甜淡悠闲， 对对对、嗯。但是甜淡的背后是火辣的烧烤区、泳池和比基尼。 啊，是的。 乌拉圭啊，乌拉圭啊， 2毛5烧烤店啊。 这个地方叫做叫做何塞伊格纳西奥。 嗯，对，记住了，这是在乌拉圭的地方。 转战 下一个 南半球。 南半球这个地方绝对要说南半球，它是首选， 是吧？ 嗯，无敌海滩，嗯、无敌大自然，无敌小动物。 澳大利亚。哦 是的， 嗯， 澳大利亚最具美食诱惑的度假地，澳大利亚的努萨， 努萨，努力的努，嗯、 拉萨的萨， 大萨的萨， 对， 大厦的厦啊，努萨啊，努萨是澳大利亚阳光海岸的一座小城， 哎， 这个海滩啊，不仅有清澈的海水，嗯、金色的沙滩。冲浪的人群， 嗯， 这个地方两点无所谓了，还有热闹的夜生活。 哇，这个喜欢热闹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嗯，走，啊走啊， 赶紧拿着游泳毛巾直奔海滩吧。哈、 哦， 我要拥抱太阳。哈哈哈跟专业的冲浪教师教练啊学习如何冲浪， 是 你将永远不会忘记第一次站在冲浪海板上、 哦、 迎着浪头而上的那种感觉。 我呀， 嗯， 有过一次， 嗯。 就在那个还先租了个板子 啊、 哦，先是趴在那儿滑 啊，对你得趴着， 然后呢，教练就叮嘱了几句，放松、前倾、屈膝，我大概用了15分钟， 站起来了，真的。 然后呢，持续了几分钟， 就很激动，就那一刻 啊、 哦，就是你在那个板上看着前面是大海的时候呢。我就感觉我的天， 哪还想冲，我也想冲浪，但我就在想啊，这哎冲浪的时候不会游泳可以吗？哎，穿着那个救生衣是吗？ 啊，你得穿啊！ 啊啊，那就行了。 对啊，嗯、就你因为有好也好好多不会冲不游泳，但是你喜欢那个感觉嘛？ 对 不 对？ 对 对 对，我是没穿，因为我会游泳、 啊， 也不是很深的那个海区了， 啊、 对不对？一般不会泳就穿那种。 我要趴着。 对，非常舒服，那个浪。 嗯 推着你往前走、 嗯、 高高低低的感觉非常好，站起来那一瞬间真的是我的天， 哇简直是太棒了， 2米6两米七， 对这世界都是我的， 是的，或者哈、 嗯、 这个站起来是站起来了哈、 嗯、 或者跳上一个超级快速超级现代的摆渡船、 嗯、哼 或者乘坐游艇可以到达白天堂海滩、 哎、 进一次难忘的旅行， 嗯、啊、海上飞机直升飞机也可以载你到达这个海滩、 嗯、 并进行一次浪漫的香槟海滩野餐， 哎呦 这里还是吃货的天堂， 那必须的， 今年5月的下旬啊、哦、这里会举办盛大的国际美食美酒节，去努萨竹海滩享受一场海鲜午餐吧， 还有午餐哈、啊、 对， 你看这个泰戈尔先生啊、嗯、 对 那个生如夏花， 对 飞鸟集 啊，飞鸟集吗， 这个好多人喜欢读他的诗， 对 我觉得一个诗人他心里有多远的地方哈、啊、用文字呈现出来，我的天这个是太厉害了， 诗和远方能够集于一身的只有这些伟大的诗人们， 听一分钟好吧， 听一分钟， 听听小谱哈 啊，好飞了多久也不知要有多难才能睁开双眼，我从远方赶来，恰巧你们也在，执迷留恋人间，我为他而狂野，我是这耀眼的瞬间， 我们伴着朴树先生生如夏花的歌声走进第四个我觉得是非常漂亮的地方哈。 这个地方我超级喜欢，它很有风情。 来说说它的 title。 它是美景与神秘气息兼备的度假地。 道道君子啊，不妨说出来那是哪里 啊。是的，牙买加奥拉卡比萨。 哎呦，我们都没有说过这个地方。 是的，其实牙买加像中美洲啊南美洲这些国家我觉得都特别特别的有那种吸引力，对，特别的有一种热辣的风情。 是的是的 hot 就对了啊。 对，是的， 这个地方呢第一句话就这样觉得，我的天，这个地方真的是吗？ 怎么的呢？ 这个世界上有个免签的神秘岛国。 免签， 这是第一个条件。比马代塞班美上100倍。 是吗？马代塞班站起来了， 是你的姐妹。我去的国人却不到1000个。 哦， 去的中国的朋友很少。 这个地方，这个岛国就是牙买加。 牙买加了， 这里拥有数不清的自然景观，海岸奇美，山峦高耸，河流奔腾，近在咫尺的白沙海滩，远至雨林。 白沙，下一 跳。对啊，白沙。白沙 海滩 啊，对，远至雨林腹地的这个热带丛莽 啊， 这些景色呢亘古未变。山间的青翠会让你联想到英格兰的乡间风光，真的，这一点吗？ 这一点 啊，这个平令原人。这个 平原令人回忆， 对，令人回忆起非洲的旷野。 说到非洲的旷野，世界百米速度的保持者是谁？ 博尔特吗？ 博尔特，牙买加的。 对呀， 豹的速度 啊，真的是， 这非常厉害啊！ 跟豹比一下可以。 对，奥拉比斯卡比萨呢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海岛。小说家弗莱明，就是在这个岛上创造出了世界上最有名的特工。 哦。007詹姆斯邦德 厉害吗？ 是的，这里有个海滩叫做詹姆斯邦德海滩。你可以在这里选择一个隐蔽的地点来一次裸浴。 没有感受过。 是的，让阳光亲吻你的肌肤，尽情的挥洒享受吧。有人 、非常的旷野 啊。 牙买加，希望有生之年去牙买加感受感受哈。 是的， 最后一站呢，其实我们再说一个少去的地方哈。我觉得人生当中少不了浪漫哈，这几天也是520刚过去哈。最浪漫的旅游目的地，很多地方都说我。 对呀、啊、 今天我们说这儿、 啊、都挺浪漫的。但是呢，这个地方就是浪漫的又适合说走就走的旅行目的地。日本的冲绳。 对， 这是 最浪漫啊。 啊，不是这个。 我们跳过它啊。 跳过它。 保加利亚的卡赞勒克。 哦，卡赞勒克。 没说过是不是？来说一个啊。 对。哦，它我知道为什么浪漫了，它是被叫做玫瑰城。玫瑰不就是浪漫的象征吗？ 对， 这个保加利亚著名的玫瑰城位于保加利亚卡赞勒克的玫瑰谷当中。对，这个保加利亚玫瑰精油不是特别特别有名吗？ 有的 啊，是吧？春末夏初，谷中的玫瑰繁华盛开，百里飘香，和梦中的浪漫玫瑰园几乎是一模一样。 我觉得他有这个玫瑰，肯定举办啥节日。每年的6月5号 啊，还真是哈。 这个卡赞勒克是一年一度最盛大的节日——玫瑰节。 我们的月季盛会也不输呢。 对，是的，姑娘们呢身着民族的服饰，手上扎的都是血，挽着没有啦，没有，手上挽着盛满新鲜玫瑰花瓣的花篮。 已经有人扎过了。 对，小伙都插过了 啊！对，小伙子们呢？小伙子们将最优秀的采花姑娘抬到广场上。 这个太沉了吧！ 我的天，跳起了传统的霍洛民族舞蹈， 好棒啊！ 对，而姑娘们呢，会将一串串玫瑰花挂在尊贵的客人们的脖子上，并将玫瑰花瓣抛洒在空中。 太好了， 插去吧！ 哎呀，天哪！ 沐浴着保加利亚灿烂的阳光，空气里都是淡淡的花香，那种浪漫和幸福的感觉真的是无以言表。在这儿度假，人少景美，随便你折腾，朋友圈大片格调，哎，也都是这个大片的格调，也都是分分钟甩出别人好几个街区的感觉。 那个说到浪漫，其实很多会跟场景啊，跟那个花儿啊，跟那个表达的形式有关系哈。 对， 我们觉得这个盛夏呢，虽然有一点点炎热，但是它是充满活力和热情的， 是的， 一个月份哈。这个我们今天介绍了好些没出现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些目的地啊，我觉得希望各位呢在今天的推荐之后呢，有生之年啊